南朝鲜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全南运动本部4月4号在全罗南道政府办公楼前举行记者会，并呼吁全道民众奋起投入建设新社会的斗争。另外，据南朝鲜网报自助时报报道，南朝鲜的全国教职员工会和保护民主教育和全国教职员工会全国行动4月3号在世宗市的教育部办公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抗议当局对全国教职员工会前任工作人员进行镇压。